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集当中，众人在阿莱斯博士的家里救下了马克斯威尔，虽然房间被翻得很乱，很多东西都已经被损坏，但是他们还是在这其中发现了蛛丝马迹。雷恩喃喃地念着裴辛斯，他走上前来，我可以看一下吗？他粗略地检查一下，把钟放回壁炉架上，又回到他的角落。那个是什么鬼玩意儿？罗威不解地问。他一直在废墟中走动，东翻西看，他的头往后仰，注视着一面墙的上方。这面墙的墙板和其他的不同，书架镶进墙壁里，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其他的只到墙的一半高度，一具像在鞋垫或者图书馆使用的滑动的梯子，可以沿着这面墙的底部的金属杆轨道前后移动，显然是原来的屋主加建的，以便轻松拿取平常无法伸手拿到的书籍。书架最上层的上面还有一排核桃木的箱板，像其他三面墙上的箱板一样，它们比较狭窄，好像上一代的老东西。吸引罗威注意力的是其中的一块箱板，从墙上掀开了，好像是一扇门。 好家伙，看起来好像是秘密橱柜。 年轻人呵呵笑着说：“ 哼，我希望下一分钟基督山伯爵从壁炉里跳出来。” 他轻快地爬上梯子，梯子就在靠近天花板打开的箱板的下方。 我们碰上的是什么样的怪事儿啊？ 鲍林愠怒地说。 秘密橱柜， 听起来好像侦探小说里的情节。马克斯威尔，你知道这件事吗？ 老人张着大嘴往下看。 不知道先生，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扇门很小。 空的。 罗威不悦地宣布。 藏东西的好地方。大概等一下，8英寸宽， 2英寸高，2英尺深，一定是阿莱斯博士做的。做的可真够高明的，这是最近才完成的，里面砍凿的痕迹也很狠心。他们关注地看着他，他却四处乱瞄。毁掉这个地方的人真够不幸的。瞧，他没找到这个洞。然后他指着最上层书架上方狭窄的箱板，木板到处遭到斧刃凶狠地劈砍，可是当罗威关上小门时，却什么砍痕也没有了。彻底错过了，高明，真高明。现在这个玩意儿要怎么重新打开呢？ 让我上去看看，年轻人。 鲍林忧心忡忡地说。罗威不甘心地走下来，警官万分小心地爬上去。正像罗威所说，秘密橱柜制作得十分精巧，现在小门关上了，没有任何明显的痕迹，缝隙非常细密，就在箱板的边缘，很难觉察到。鲍林又拉又扯的，红脸变得更红，可是门还是关着的。箱板的外表看起来还是很平常，虽然他用手指轻轻敲时可以听见中空的声音。箱板的框和其他的一模一样，都嵌着木质小玫瑰花。鲍林喘着气说， 得有点诀窍。 他开始触摸小玫瑰花，然后叫出声来，其中一朵在他的手指间转动，他转了一次起不了作用，他又转了一次，门砰地跳开，他差点从梯子上跌下来。他把门拿掉，检视内部，里面的弹簧装置很原始，但很高明。 好， 他下到地板上， 不用担心这个了，不管里面有什么，如果有什么的话，都已经不见了。空隙真是小得很啊。咱们到楼上看看。 阿莱斯博士的卧室被砍得和楼下的书房一样凄惨，床被整个拆开，床垫被割得粉碎，家具分崩离析，地板被掀开，显然挥斧头的人到阿莱斯博士的房间继续搜索。房间里有个小小的镀金时钟，奇怪的是，这个也难逃飓风式的侵袭，从小桌上掉到地板上，可能就在刀斧手匆忙破坏小桌椅以便把床砍坏的时候，时针停在12:24。佩辛斯的眼睛亮了起来，我们的朋友简直为他的活动留下了时间表，这证明他先攻击楼下。马克斯威尔，这个时钟走得准吗？ 准啊，小姐，所有的钟都很准，虽然很便宜，而且我常常上发条，让他们的时间都一样。 真是好运，雷恩喃喃地说，这个人真愚蠢。 什么？ 鲍林厉声问。 没什么，鲍林先生，我不过是批评犯罪的人基本上都很愚蠢。 一个男低音传上楼来， 哎，长官，看我找到了什么。 他们匆匆冲下楼，一个警察站在走廊上，用手电筒照着一个黑暗肮脏的角落，光线下他们看见三片碎玻璃，其中一片系着一根黑色的长丝带。雷恩捡起玻璃片拿进客厅，他把三片玻璃拼起来，它们成了一片完美的圆形玻璃。 单片眼镜， 他安静地说。 天哪，罗威轻声说，单片眼镜。 马克斯威尔眨了一下眼睛， 先生，这可奇怪了，阿莱斯博士不戴眼镜啊，我从来没在屋子里看见过，而且我…… 塞德拉博士。 佩辛斯忧心地说，现场没有什么可做的事了，马克斯威尔接受劝告，把雇主忘掉，回到泰里镇的家，恢复他从前平静的生活。鲍林这位精力充沛辛苦奋斗的主管决定监视这幢房子，留下两个手下看守进出房子的巷道和屋后，虽然从后面无法进入，不然需要铲平茂盛的矮树丛和飘落下来堆得很高的残叶。年轻的罗威自从发现书房的秘密橱柜之后变得越发沉默，他倒是确认了一件事，马克斯威尔说从前因为晚上一个人独自在乡下，他把所有的门窗都锁紧了。罗威自己巡视了一遍房子，发现除了前门，所有的门窗都从里面锁上了。至于地窖，就没有必要检查了，因为除了从屋内厨房旁边的楼梯下去，没有别的入口。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前门上方的铃铛在他们鱼贯走出房子时叮叮当当地响着，好不热闹。鲍林带着马克斯威尔坐上警车去了泰里镇，在老绅士的邀请下，佩辛斯和罗威开着跑车跟着德罗米欧的轿车前往哈姆雷特山庄。年轻人在总管杂事的福斯塔夫的带领下感激地退回房间休息，梳洗干净后下楼来吃迟了的午餐，虽然未必填饱精神，不过一定可以填饱肚子。用餐时大家都不太说话，佩辛斯出奇的沉默，罗威满腹心思，雷恩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完全没有提到早上的事。吃完午饭，他把客人交给奎西，自己告退到书房去。佩辛斯和罗威在宽广的哈姆雷特山庄里漫游，他们走到可爱的小花园，舒展身子躺在安静的草地上。奎西瞧见他们，痴痴笑着，然后就消失了。小鸟鸣唱，绿草闻起来又香又甜，两人都安静不语。罗威转头凝视着同伴的脸庞，在温暖的阳光的照耀下，他的双颊红扑扑的，苗条的身体自在地伸展开来，曲线动人。罗威热烈地看着他，感觉很奇怪，他一则动人心目，一则遥不可及。他双眼紧闭，眉宇间有条细线，拒绝开玩笑，也不想谈情说爱。罗威叹了口气，佩蒂，你在想什么？求求你别那样皱眉头，我喜欢我的女人平淡无奇。他喃喃地说，我在皱眉头吗？然后睁开眼睛对他微笑，可当你真是个孩子，我一直在想，我看我不得不娶个脑袋灵光的妻子了。年轻人淡淡地说，重点是我也是个脑袋灵光，这样家里就有两个妻子。年轻人，这一点也不好笑，我在想昨天晚上闯进阿莱斯博士家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啊，罗威忽然躺回草地上，拔了一根草。佩辛斯坐起来，眼神温和，原来你也看出来了，戈登，一个是拿斧头的人，房子的状况显示他在寻找着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东西在哪儿，不择手段要找到。他用斧头有程序地摧毁家具和其他东西，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不是阿莱斯博士。罗威打了个哈欠， 当然不是。如果他是 LS， 他当然知道要去哪里找自己藏的东西。墙上的秘密橱柜一定是他做的。罗威又打了一个哈欠。另一个人呢？另一副兴趣索然的德性，好吗？佩辛斯笑着说，明明脑筋都快搅烂了。我不知道，你的说法也是对的，刀斧手是我们的未知数，阿莱斯博士不会把自己的地方砍了当柴烧。他知道刀斧手要找的东西到底放在哪儿，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刀斧手要的东西也被找到了，证据就是我们看见秘密橱柜是打开的，所以一定是谁把它打开了。 对啊，你就认为昨天晚上屋子里有两个人吗？ 刀斧手，真是危言耸听的字眼。为什么不能自己找到那个橱柜呢？他花了那么多心血，干了一场那么龌龊的事儿。好，佩辛斯说，你自作聪明，你自己也看到了，橱柜建造得非常隐秘，鲍林能够打开橱柜完全是因为他看见了那个地方，才去摸索玫瑰雕花把门打开。如果门关上，墙壁上一片空白，找东西的人要选对箱板，然后选对玫瑰花，然后要知道把玫瑰花转两次，这种几率简直是百万分之一。换句话说，那个洞不可能意外漏了底。如果刀斧手早知道有玫瑰花，有个洞，他没必要乱砍一顿。所以我说，转动玫瑰锁，打开橱柜，拿出里面的东西，没把门关上的那个人，绝对不是刀斧手。如果不是刀斧手，那么一定就是别人了。这样不就有两个人了吗？好家伙，我们走着瞧吧。 好一个女福尔摩斯， 罗威笑着说，佩蒂，你是颗宝石，这推理简直完美，而且还有一个结论，另一个人如果有这个人的话，什么时候去开橱门的呢？也就是说，他在刀斧手之前还是之后呢？哎呀，一定是之后。如果这个人先开了橱柜，刀斧手后来才到，一定会看到橱柜的门开着，马上知道藏东西的地方在哪里。结果是他不会把房子砍得粉碎去找藏匿的地方。对了，戈登，刀斧手先到就表示他绑架了马克斯威尔，把他关在车库里，然后第二个人来了，接下来只有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沉默了许久，两个人都躺在草地上看着白云如棉的天空。罗威棕色的手动了一下，触碰他的手，他的手就留在那里，他没有把手抽开。早早吃过晚饭后，三人就来到雷恩那个英国风味的老式书房，里面充满皮革、书和木头的香味。佩辛斯坐在老绅士的扶手椅上，拿起一张纸漫不经心地乱画。雷恩和罗威坐在书桌前，在台灯昏暗的光线下休息。你们知道，佩辛斯忽然开口，晚餐前我写下几件令我不安的事情，可以称为特别的疑点，有些把我搞得非常难过。 是吗？雷恩轻声说，孩子，你这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女人中间真是难能可贵。 先生，那是我主要的美德，我该不该念一念我的小作文呢？他从手提袋里抽出一张长纸，把它打开，开始清楚地念出声。一，把密封的装有符号的信封交给我们的人是阿莱斯博士。证据，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胡子和眼镜。证据，他是个失踪的藏书家。他 派维拉去萨克森家偷1599年的贾格尔的是阿莱斯博士，坐上老师们租的巴士打破不列颠的贾格尔书柜的人是阿莱斯博士。维拉的证词证明了这点。同时从阿莱斯的卧室发现的蓝帽子和灰色假八字胡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但阿莱斯博士是谁呢？他是不是克拉伯和维拉指认的哈姆内特·塞德拉，或者完全是另一个人？他的身份是不是有所混淆呢？二，这个哈姆内特·塞德拉到底是谁？据苏格兰场的消息，有一个哈姆内特·塞德拉的确受雇担任了不列颠的新馆长，但是这个出现在不列颠自称为塞德拉的人果真是哈姆内特·塞德拉吗？还是像爸爸想的，有人假扮哈姆内特·塞德拉，他一定有见不得人的事儿。他对自己抵达的日期撒了谎，真的哈姆内特·塞德拉死了吗？这个人盗用了他的名字代替了他的位置吗？他隐瞒到达纽约的日期目的何在？从实际抵达的时间到捏造的抵达时间之间，他到底在做些什么呢？哎，年轻的罗威说，真是高深的思维。佩辛斯瞪了他一眼，继续念下去。下集当中，根据佩辛斯的总结，他们发现了几个疑点，而雷恩却告诉他，其实早在他父亲的办公室，他就已经看出来那封萨克森信笺到底说了些什么。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新编，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模，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以后，以为我想起。